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嘉宁21年，地崩。按嘉宁帝遗旨，将他和故去的孝德皇后合葬于陵寝，举国大丧，帝都白帆蔽天。明王带领皇室子弟和文武百官守丧半月。帝子元并未出现在嘉宁帝的国丧上，没有人质疑他半句。除了他如今位高权重、万万人之上的地位外，还有一个理由，他病了。嘉宁帝驾崩那一日，帝子元昏迷于华宇殿。太医院的院正和一众太医们前半夜守完了弥留的嘉宁帝，下半夜便被召集到了华宇殿为帝子元诊治。这一下除了韩家那几位亲王，整个朝堂都心急如焚。三国之乱刚刚平息，北秦东迁虎视眈眈，嘉宁帝已然驾崩，小太子堪堪6岁，除了帝子元，谁能驾驭朝堂震慑邻国？韩家的八位亲王束手一方还够格，要让他们掌国权，显然威望和实力都不够。况且若是韩氏亲王掌权，那废了小太子不过迟早的事儿，楚军一派自是不会乐意。是以在悲痛嘉宁帝驾崩的同时，众臣也翘首以盼帝子元能生龙活虎地重临朝堂。甭管摄政王的身份现在合不合适，还是先安定了国家再说。好在第二日太医院院正下了病因，帝骤逝，摄政王悲痛过度，身体抱恙，需静养。也就是摄政王身体底子不太好，需要好好休养些时日，没伤着根本。这病因一出来，臣子们就放心了，安安心心为嘉宁帝守丧。可守丧也是个累活，虽说大晋朝堂现在不会乱，可大家伙心里头没底儿啊。嘉宁帝驾崩的这一年，初春刚过，太子韩云才6岁。驾崩那一日，昭仁殿外守满了大晋的亲王臣子，却没能等到那一纸传位诏书。是的，嘉宁帝没有立下大晋下一任国君，便崩于昭仁殿。谁都猜不透嘉宁帝到底在想什么。他弥留之际有时间召见摄政王帝子元，却没有替楚军留下继位诏书。明明是大晋最正统继位人的太子韩云，在嘉宁帝死后却成了最尴尬的存在。嘉宁帝没有立下传位诏书，帝子元又没有开口让小太子继位，大晋的下一任国君到底会是谁来做？论正统，非韩云莫属，可论威望，如今皇室凋零的韩家又岂能及得上帝家？一个月的大丧期尚未结束，摄政王也没有从华宇殿养好病出来，这大晋国君继位一事就这样诡异地给搁置了下来。华宇殿，平日清爽的殿内满是药香，太医院院正苏太医和一众太医在偏殿里想尽方子熬药，个个折腾得只剩半条命。帝金岩坐在床边，守成了熊猫眼，他望着榻上沉睡的女子，眉头皱成了川字。 太医院对外宣称的没错，姐姐确实只是身体保养，需要静养。可百官不知，姐姐在华宇殿内吐血昏倒后便再也没有醒过来，明明不是性命攸关，可不论用什么办法，姐姐都无法被唤醒。如今已过半月，如果嘉宁帝的一月大丧期结束，姐姐还不能醒来临朝，那失去了帝君和摄政王的朝堂必会大乱。 不用太担心，苏太医说了，子元是心神消耗过度，好好养着就能恢复了。 洛明熙不知何时入殿，在帝静言身后叹了一声，宽慰他道： 洛大哥， 你说为什么姐姐还不行？ 骆明熙未答。当年帝子元为救寒夜散了一身内力，还是帝家主强行在泰山求了几粒丹药回来为他固本。可他身子没有养好，又去了西北战场，后来更是差点命丧在西北。这两年众人为他费劲儿养着身体，本以为大好了，结果还是出了事。可他们明白，太医能帮着养身，却不能养心。 子元醒不来，不是太医不尽心，而是他自己不愿醒。回想过来，他这一生太艰难了些，幼年丧亲，满门被诛，自此孤孑一人。偌大的艰难和沉甸的冤屈压在他一个人身上，他披荆斩棘13年，一步步走到今天，就是想堂堂正正地从嘉宁帝手中夺回大晋帝位。如今帝家和晋南的冤屈昭示，嘉宁帝已死，帝家已重新站在了大晋顶峰。他10岁那年，在晋安侯和帝家满门尸骨前许下的承诺已经做到了，可这10几年漫长的岁月，他又失去了多少？为了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他失去了童年，失去了身份。10几年喋血沙场，他更是在西北几乎亲手埋葬了安宁和寒夜的性命。子渊如何能否认，如果他没有重回帝都，如果他没有夺天下的复仇之心，安宁和寒夜就算这一生不能展颜，可至少还能活着。没有人比子渊更懂得，能活着比什么都好。如今惠德太后、嘉宁帝、左相、忠义侯、安宁、寒夜，当年所有被卷进帝家惨案、与他有关联的人全部都死光了。那当年那个在帝家满门尸骨前许下诺言的帝子元，又有什么必要再存在下去？他累了，不想争了，或者说，背负了一生宿命的帝子元，没有再想活下去的心了。 罗大哥，如果姐姐一直不肯醒，她的身体很快就会油尽灯枯吧。本就是费尽心血养着的身子，怎么经得起这么耗下去？ 回府里休息吧，我来守着。 见帝进言就要摇头，他语气重了重。 别胡闹，你也不想你姐姐一醒来你就倒下吧。况且你倒下了，帝家谁来担着？你难道还忍心让子渊继续这么扛下去吗？ 那罗大哥，姐姐就交给你了。 帝进言眼底露出愧疚，点点头退出了华宇殿。帝进言离去，骆明熙一直安静地立着。一阵风从窗外吹进，帝子元额前的发丝被吹乱。骆明熙被惊醒，俯下身想替帝子元把头发拢好，却在触到他额头的瞬间停住了手。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苦涩一笑，替帝子元拢了拢被子，坐到了一旁的木椅上。 你呀，永远都不让我省心。我以为你这些年性子好些了，没想到还是跟小时候一样任性。你这么不管不顾地躺着，让我和静言怎么办？我的身子我知道，还能帮他几年。他这么年轻，你真打算眼睁睁地看着他扛起嘉宁帝和你留下的烂摊子？别以为嘉宁帝死了，你倒下了，大晋就安宁了。嘉宁帝那种人，怎么会眼睁睁看着大晋落在帝家人的手里？你不好起来，大晋还是会乱的。 床上躺着的人始终没有动静。骆明熙停住声， 他的目光落在腰间的玉佩上，眼底露出了一抹追忆和感慨。弟子元出生的那一日，静安侯亲手把这枚玉佩抛到他手里，大笑着嚷着： 来，明熙啊，子元以后就是你的媳妇了，你可要替我好好照顾她。 一晃22年过去，洛明熙陪在弟子元身边22年，却从来没有开口告诉过弟子元这句话。他摸着玉佩细细摩挲，很久之后他抬头朝弟子元看去，突然开口： 子元，我知道你累了，等你醒了，我们安定了朝堂，这里就交给静言吧，我带你回济南，我让我娘天天给你做你最爱吃的桂花糕，把帝叔叔最喜欢的书房和伯母最喜欢的花园重新建起来，银辉爱吵爱闹，咱们把他接到身边来，好好陪着你。 洛明熙伸手轻轻握起弟子元苍白的手，眼眶泛红，仿佛等待了一生。 子元，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，我带你回家。 华语殿内落针可闻，内殿尽头的屏风后静静地立着一个身影，他身后吉利小心翼翼地低着头，神情复杂，满脸错愕纠结，大气都不敢喘。直到洛明熙离去，吉利才扶着寒夜悄然入了内殿尽头书阁后的密道。华语殿本是寒夜幼年居所，内殿书阁后有密道之事，也只有他自己和嘉宁帝知晓。嘉宁帝驾崩后，寒夜本来准备悄悄出宫离开京城，却不想弟子元当夜就倒在了华语殿，至今没有醒来。华语殿偏殿内有太医问诊煎药，床前更有洛明熙、帝进言和院琴连番守着。整整半月，寒夜日日通过密道入华语殿，但都只能止步于内殿屏风后，静静听着太医的诊断和帝进言、洛明熙的担忧关心。密道尽头的石室里，吉利点燃火烛端到寒夜面前，突然想起寒夜如今用不上，神情一暗，又挪远了些。 太医今日怎么说？ 殿下，奴才今日问过太医了，像世子爷说的那样，侯君前两年损了身子，要是再醒不过来，怕是会油尽灯枯。 自寒夜回来，吉利便重新换回了当初对弟子元的叫法，要不换一声殿下都不知道是在叫谁。 殿下，您去见一见侯君吧，侯君等了您3年了，这些年他一直没有放弃过找您，您是不知道，当年您从云锦山上跳下去后，侯君他…… 吉利，你当他今日变成这个样子，不是我韩家害的他。 韩夜淡淡呵斥，打断了吉利最后欲说出口的那一夜白发4个字。吉利收住声，知道自己逾越了，小心翼翼立在一旁，不敢再言。半晌后才听到寒夜叹着气的声音： 寻个法子让御医回避，把洛明熙和静言从宫中引开，明日我去见他。 是殿下，奴才这就去安排，明日整个上午都给您把华语殿空出来。 吉利说完转身离去，临出石室门的时候还磕了一跤。寒夜安静地坐着，轻轻的声音在石室里响起： 况且如今他身边有比我更合适的人，那个人没有怨恨，没有猜忌，没有血海深仇，没有十几载的求而不得，洛明熙比我更适合留在他身边。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